3800-6112 3800-61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 斌，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必太在意，这里是慢生活895有机生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闽龙茶城魏书记茶庄的潘经理哈，潘凯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这个名字好大气啊，魏书记。咱们还是这个非常的有政治学问的魏书记茶庄。咱们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我那个咱们的创始人叫魏书，其实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书面哈，因为咱们是广播嘛，咱们看不见这个字。魏呢是这个保家卫国的魏啊，保卫的卫是吗？ 魏国的魏就是魏蜀吴。 哦，就是魏，姓魏的那个魏， 魏蜀吴的魏 啊，姓魏的魏。你看我还弄错了，就其实就魏书记，就姓魏的书记。 好多人都以为这样。 对，其实咱们老板姓魏，然后他叫魏书。 魏书 对，然后呢叫季啊，就是咱们像什么什么季啊，不就 老字号都是何季啊， 对， 季啊， 所以呢叫魏书记。哎，正好还赶上这个名字了，魏书记很好记。咱们茶庄呢是位于闽龙茶城地下一层的041号商铺。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咱们魏书记吧，咱们都主要是做哪些茶呢？ 好的，那个我们魏书记茶庄呢，为了给大家把控品牌啊，就是茶叶质量非常好的茶叶，代理了几个比较大的品牌，其中包括龙井，大家常喝的玉牌龙井，在龙井里边呢算品牌比较响当当的，玉牌龙井的北京代理，然后。 玉呢就是皇家的这个玉哈，玉花园的这个玉， 对对对，玉牌龙井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开春，大家可以喝一些新龙井。然后还有就是福源号的普洱，专业做义乌山的，大家可以搜一下，它是不是大的厂家，但是它专注做义乌普洱，做义乌普洱呢，然后2006年成立的，它的茶量不大，但是品质相当的高。对，这也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 对，他这个名字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哈，叫福元号。那这个福呢是哪个福的？ 是福气的福。 嗯， 然后元是一元两元的元。 嗯， 然后、 就是人民币的 元。对对对对对，人民币的元。 嗯， 然后号是就是唐号啊。 老字号的号， 老字号的号，对对对 对 对, 对， 福元号，嗯，普洱，那这个呢也是很有名的。刚才您说的是什么山？ 义武山， 义武山， 对，再来跟懂茶的朋友都知道，六大山头之一的义武山 啊。你看， 三张为王，义武为后嘛。 对，你看，像我这一下子都开始啊，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太懂茶的人啊，但是呢，今天的话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普及一下这个茶知识。那当然是如果是像咱们这个比较懂茶的朋友，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这几款茶啊、来推荐这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商铺，大家呢可以到咱们商铺里边来品茶一下啊、以茶会友都是可以的。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茶叶产品 啊？还有一款是我们那个冠瑞泰的台湾茶， 台湾高山茶。 对，大家很多都知道台湾茶是比较品质比较高的、 嗯、 但是呢大家这么购买的渠道经常会买到台式茶呀，还有外边所谓的假台湾茶、 嗯、 所以我们这个冠瑞泰台湾茶就保证大家每一粒茶都是来自台湾本土的。 嗯，那这个就非常容易作假哈，就像您说的这个台湾高山茶，那就现在呢就是说假的，或者是说不太这个品质不太好的茶， 主要是台式茶。对，台式茶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假的，它还是茶叶，只是在台湾，只是在咱们中国大陆种植， 嗯， 然后由台湾人选种、经营、制作方法全部都是台湾的，鱼龙混杂，所以喝起来非常像台湾茶， 就是它的工艺 全 是按照台湾的方式来种的， 对对， 来加工的，但是它其实是在内地生产的， 没错没错。 对，那咱们怎么鉴别呢？ 鉴别的方法有，还是多喝。这个老的茶客应该了解，多喝。 嗯， 阐述说是说不出来，因为你经常喝到台湾本土的茶，一喝台式茶就能喝出来， 哦、 因为它不具备海岛气候。 对，那肯定是啊，它气候不一样，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个植物的一些特性，它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嗯、 当您喝茶的功夫没有到这么精通的时候，就需要选择像我们这样比较可靠的商户、 嗯、 来帮助大家选茶。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帮大家选好茶嘛。 对， 选 好，然后您才可以喝到这个。就是说，您如果是，好比说咱们喝这个正宗的台湾高山茶，喝久了，您把这感觉喝出来了。 啊，对对对、 哎。你要再喝到台式茶，这时候您就成专家了。 没错没错。 嗯， 尤其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咱们不能说没有，但是一定要去台湾旅游， 嗯、 往回带茶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 对，这不马上就过年了吗？那这元旦都过了，现在都已经一月份了哈。咱们潘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咱们带什么礼来了？ 我们这次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有力度的，就是咱们主要这个广播还是面对北京地区的朋友。 嗯， 咱们北京地区量身打造的主要喝的是茉莉花茶。 嗯，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现在的水平，生活水平条件提高一些呢，大家不会喝那些很低端的。我们提供一款非常高端的茉莉花茶， 嗯， 叫做碧潭飘雪，很多朋友都听过。 这名字一听的话就非常的清香 啊。对对对，碧 潭 飘 雪。 对， 碧呢是碧绿的碧、啊、 碧绿的碧， 嗯，就是绿色的潭的那个碧绿，碧潭飘雪茉莉花茶，这是一款花茶。 对，它产自峨眉山。 嗯， 四川峨眉山。 对， 然后这款茶是1200块钱一斤， 1200块钱一斤。 对对对， 还行。嗯，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品尝到这款茶，咱们今天直播间也是有厂家来那个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吧。 嗯， 给咱们所有这个听众的朋友的价格，到店只要提到89.5， 对，慢生活89.5， 400元， 400块钱一斤， 一斤。 哎呦天哪！ 拿走这款茶， 这三分之一的价格啊！ 是的， 对，尤其这不快过年了嘛，就如果大家送，咱们这有礼盒吗？ 礼盒在我们茶城配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把成本降得很低了。 嗯， 再给您加上礼盒，就 对，其实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对对对 对, 对。 如果您要送礼的话呢，咱们就再给您找礼盒。 在茶城有很多，大家可以选择。我选这款，也许您不喜欢，但是我把利润降得很低很低。 对， 把实惠让给大家，这样呢，400元，然后后边还有惊喜， 还有惊喜， 还有惊喜， 到店还有惊喜哈。 对， 嗯， 基于惊喜，咱们

飞人间。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闽龙茶城魏书记茶庄的潘经理潘凯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茶。尤其是马上就要过年了，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来送礼哈，这个茶都是一个刚需，因为对咱们中国人其实还是挺讲究这个茶文化的。尤其现在送礼的话，用这个茶的话呢，还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咱们这个联系方式哈。刚才呢，潘经理已经说了，那给所有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给一份福利，那就是有一款碧潭飘雪这款茉莉花茶，是一款花茶哈。原价呢是1200块钱一斤，那现在的话呢，针对咱们听友呢，可以给大家呢是400块钱一斤这么一个价格。那大家呢可以来添加一下潘经理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订购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哈，手机微信同号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来自闽龙茶城地下一层041商铺的魏书记茶庄的潘经理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给大家的这款特价的这款碧潭飘雪这款茉莉花茶吧。 好的好的，碧潭飘雪是产自四川峨眉山的一款花茶，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京津冀区的朋友对茉莉花茶是非常熟悉了，这款茉莉花茶是1993年由徐金华教授然后研制而成的，它是用比较高等级的早春的嫩芽作为茶坯做的，它跟咱们传统的茉莉花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它等级是非常高的，一直作为高端的茶，然后这次拿过来大家降到这么大的折扣，主要是也为让大家先能品尝到这款高端的花茶， 其实也限量的，只有听广播的听友有， 对对对， 没有。 然后碧潭飘雪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大家一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优美了，还没有喝到这款茶，碧指是茶的颜色，绿色的茶青，然后潭是指的咱们的茶碗。然后器皿嘛，然后飘就是花瓣漂浮在水面上面，香味四溢。然后雪是洁白的茉莉，因为碧潭飘雪里边是有茉莉花的。对，颜色清亮透绿，然后上面飘着白色的花瓣，茶香花香交织，在唇齿间流金。 对，这个说的非常的美哈。其实呢，好不好喝呢，大家呢还是到咱们的这个闽龙茶城可以实地的来品尝一下。其实花茶的话呢，就说它比较普及，那大家呢在什么场合下，其实你喝一下花茶呢其实都还合适啊，没有说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而且呢大家对这个来说呢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些。 对对对，而且这次我们同样代理的福源号的品牌，为了支持咱们这次的直播活动，然后给咱们特别大的力度支持呢，凡是跟它是1200块钱的碧潭飘雪，主要到店的购买或者是联系方式购买的话，就可以400元拿走一斤。但同时福源号给我们准备了一款10年陈的普洱 熟茶， 十年陈的熟茶，官网的标价是238 一饼哈， 一饼，对，如果这次大家来购买400块钱一斤的飘雪，238的熟茶的十年的饼送给大家， 送的免费， 对， 没有任何限制嘛，就好比说他就说买一斤就可以送 啊、没有，必须买够整整一斤， 对， 但是您买一斤送一饼，买一斤送一饼 啊， 您买十斤今年春节送礼，您同时就有了十饼。 这个 十年的熟茶， 那其实您就可以搭着这普洱一块送也可以。对，刚才您说的是咱们福源号的十年的普洱熟茶， 对对对，今年新出的一个叫做红如意，对，大家可以搜一下福源号的红如意，十年陈的料做的今年的压成的饼， 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哈，是福源号，福呢就是福气的福，源呢就是人民币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哈，福源号。咱们这款茶呢是十年的普洱的熟茶，叫做红如玉，红如玉哈， 红如意，对。 红如意， 对， 听到了，了解了。那这款茶的话呢，是如果大家呢来买这个碧潭飘雪这款茉莉花茶呢，就给大家送这款茶，就买一斤送一饼，买一斤送一饼， 没错。 好，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订购了哈，记好了潘经理的联系方式156-5232-1119，156-5232-1119。 156-523-2119可以来联系一下，来进行订购。地址呢是在闽龙茶城的地下一层041号商铺。刚才潘经理说了哈，就你们代理的还有一款龙井茶，那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龙井茶好了。 那龙井是玉牌龙井，玉牌龙井在龙井整个品牌的行业里还是比较被大家认可的，因为它做的今年它每年都是适应市场做的比较亲民的价格，比较亲民的价格还能让大家喝到正宗的龙井，因为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买到的是不是正宗的龙井，因为有大的品牌作为保障，所以大家喝到玉牌龙井包括其他品牌也好，大家选择龙井的时候还要选择品牌的一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做散龙井而代理品牌的一个原因。 对，它有保障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魏书记做茶已经做了17年18年了，从1999年开始做，对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因为茶的东西吧很特殊，就是说你还必须要品才能够知道这个品质怎么样哈。而且的话呢，喜欢茶的朋友他对这个茶的品质呢要求还相当的高，就如果是你要买的不好的送人的话呢还挺掉价的，但是这个的话呢就说您看您可能还不太容易能看得出好坏来。 没错没错，我们没有选择给送大家茶具的原因就是茶具大家有可能喜欢有可能不喜欢。 对，你看一下有些朋友特别讲究，他必须得要用宜兴的这个紫砂，像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喝茶他必须得要从宜兴看人家怎么把这个壶给造出来，完了以后呢再那个什么，而且呢他的杯，那像有的朋友呢像我个人特别喜欢汝窑的那个叶瓷的那种杯，对，那你要送我一个别的就那我用还不用了，就有点浪费。 对，但是送10年的熟普大家都可以喝，而且年头在这儿。 对，而且现在普洱茶的话其实挺火的， 冬天最适合喝熟普跟红茶。 对， 所以熟普送给大家， 自己留着喝也不错 啊。对对对 对，而且的话呢像这个普洱啊它本身功效就比较多，像这个就是平时应酬啊然后去油脂啊这些保健的养生的这些功效也相当的多。 没错没错， 所以呢这个熟普的话其实还是而且熟普这个口感还比较容易接受。 没错没错， 所以的话呢这非常合适哈。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大家可以通过就是添加联系方式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购买，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号码呢是手机微信同号的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那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龙井哈，就是说可能有些听友呢跟我一样就不太懂茶，那像这个龙井的话咱们怎么去鉴别怎么挑怎么什么味道才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就怎么冲泡呢？ 大家选茶的时候一定要喝，这首先是首要的条件，大家一定要喝，光看茶青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把外山的茶或者是江浙地区的绿茶也可以按做外形做到像正山的龙井是一样的，做到龙井村的龙井是一样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喝，而且呢牙头要饱满，头采头春的时候要饱满，尤其是明前的龙井，明前的龙井， 明前茶， 对，如果大家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想喝明前的龙井，劝大家告诉大家一种非常正确的购买方式，就是一定要在清明之前来，为什么？因为清明之后的茶还没有下来。对对对 对， 这是最好的方式，不要说我过两天等大批量都下来，大批量下来的时候就有人做玉龙混杂的，是不是明前大家就很难鉴别了。 对， 所以就是在清明之前买明前的茶， 那它肯定是明前茶。 对对对 对， 我现在茶都没采下来 了。要到明后买的话它有可能是明前茶也有可能是明后茶， 是的， 这就不好说了。 是的是 的， 对，这最简单的一个小窍门哈。 对 啊，就跟大家说，如果是你要想品尝明前茶，就这个明前的龙井了，那你就明前买，就清明节前买，那就肯定是明前茶了。那这个冲泡方面呢？ 冲泡方面大家不用开水，因为它的有牙头，有牙头在，等级越高的茶都是牙头，包括咱们的碧潭飘雪，也不要用开水， 是不是用90度特别苦， 不一下就浇熟了，这个茶的等于是90分的茶您给泡成了70分 啊。 对 对， 咱们应该用更好的方法。为什么学习泡茶的技术，要让90分的茶泡出95分、100分？ 啊， 对，所以用90度水，告诉大家也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水温最合适，就是您单位或者家里饮水机烧开的水，它是到不了100度的。那个是最适合泡绿茶跟花茶的， 就大概用90度左右。 对，90度左右。 就不要那个特别沸的那种水。 没错没错。 好，那我又学了一招哈。好，我们准备要进广告了，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还是要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你我相依。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哈，一路上有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895有机生活，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闽龙茶城魏书记茶庄的潘凯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的优惠呢，就是碧潭飘雪这款茉莉花茶原价是1200块钱一斤，那针对咱们的听众呢，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啊，是400块钱一斤。同时的话呢，您购买一斤碧潭飘雪的茉莉花茶，还给您赠送一款价值一饼哈，价值238元十年的福源号普洱熟茶啊，这款呢也是非常的有品质的一款茶，大家呢可以来试一下。联系方式呢，告诉大家，那就是潘经理的手机和微信，这是同号的啊，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台湾高山茶吧，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台式茶挺多的啊，充斥这个市场，那咱们怎么分，或者是说这个台湾高山茶有哪些特点，或者是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喝茶的感觉？ 用经常喝茶的朋友经常有一句叫做果嘴，听台湾本土茶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嘴，就是喝完之后嘴里的口腔有像一层黏膜一样，而且持久不能散去，然后只要用鼻子一呼气，向外一呼气，茶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茶香。台式茶因为产地啊，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它不具备这个特点。除非它模拟到非常非常接近台湾的气候，因为茶叶这种东西就是种植植物，它在土壤啊、气候啊、环境啊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大家主要现在喝到的台式茶比较多，台式茶主要的几个产区基本上在大陆。 在内地。那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台湾高山茶它主要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或者是在哪里能产出来的？ 台湾茶主要是先告诉大家怎么评判台湾茶的好坏。主要就是台湾茶，高山茶，大家老听到台湾高山茶，其实大家最熟悉的洞顶乌龙并不能达到高山茶的要求。最低的也至少要是山林溪主产区，就是山木的山，林树林的林，溪水的溪，这是一个地名。台湾茶几乎都以地名为命名。 对， 山林溪要从海拔800米左右一直到1600，这个才将将够到高山茶的标准。然后再往上一个等级是离山，离山要从1800到2400， 2400，然后咱们最牛最牛的台湾茶，大家不要被被一些商家说到什么我要顶级的，什么顶级的就到大余岭了， 就 到 大余岭， 就到大余岭了。大余岭是骊山产区的一个山峰， 就最高了，是不是顶峰啊？ 对，基本上海拔在2600左右，再往上还有，因为大余岭的海拔高度不止2600，为什么？因为已经不适合茶叶生长了。 嗯， 对，而且台湾的茶，台湾的地方很小，然后它的山比较陡， 嗯， 所以它采开采起来，人工成本非常的高。 对 对，而且呢，大家经常看到比赛茶，有没有听看到过比赛茶？比赛茶的大家发现我说这几款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比赛茶要的是公平性，除了你家的茶叶以外，还要考评做茶师傅的工艺。 嗯， 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比赛茶基本上都是洞顶乌龙跟阿里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海拔低，量产高， 对， 茶叶质量不高。 对，但就说别的地方的，就它的量大，所以的话呢，你可以拿来比赛。但是呢，像这个大余岭的话，你想就产那么一丁丁点， 对，他为什么 还不够呢？ 为什么不拿他们来比赛的原因，就是在高山茶的序列里边，谁的海拔高，基本上它的茶叶的茶青的质量就要高一些。 对， 就比如我家的茶田。咱举个例子，我的茶田在1700米， 嗯， 主持人的家的茶田在1800米， 嗯， 不用比了，他家的茶从茶青上就已经领先很多了。 我家老， 对对对对， 就虽然只是高那么100米， 对， 对， 所以比赛茶为了公平，基本上都用低海拔的洞顶乌龙和低海拔的阿里山来做。这样呢，还有我的，咱们都是60分的茶，看谁的制作工艺好， 嗯， 来评判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就是说越高的话，像刚才您说到的大余岭茶哈，它本身海拔就高，所以它先天它就比别人有优势。 对对对，它茶青就好。 对，而且您刚才说了它的海拔大概是在2000多米是吗？ 2600左右了。 2600，那你就说像北京的周边可能都还没有2000多米，像灵山可能也就2000米出头吧。 啊，对对对，这个到不了两千，因为它还属于高山的。 对， 高山的。而且就是虽然在茶叶里边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它没有办法拿到别处来比，就因为咱们的贵州云贵高原平地就已经2000多了 啊。对，是， 对， 但是它 不能这么横向。 对，但是说它的这个气候它也不一样的 啊。对对，没错没错。 你不说你珠穆朗玛峰上你种棵茶， 对 种不出来啊，可能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在对于乌龙茶来说， 2600 在台湾这个岛里边，这个生长环境里算是高海拔的了，高海拔的了，因为它不能这么横向比，拿到咱们云南，那平地就已经很高了，台地茶就已经跟它差不多了， 对，所以的话哈，就是越高的话呢越珍贵， 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高的话呢它是地理位置决定的，它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有那么高，你在台湾也就这个大余岭它能有这么高，所以它就能出产这些，但是它的土地又有限，它又不可能是无限的去生长这个，所以物以稀为贵嘛， 对对对对，而且台湾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价格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好最好的台湾茶，大家以后到外面买都不会超过6000块钱， 最好的也不会超过 6000，最好的都不会超过6000块钱，一斤，这是一斤，有的有可能是一台斤，就是1斤2两。为什么？因为台湾对价格的把控是非常的严格的，不会让你就是无限的溢价， 对， 因为大家 让你去炒作 啊，对对对对， 到最后卖个天价， 对，所以大家很多我身边的很多老的茶客，最后为什么想喝清新口的时候又回到台湾茶？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大概能买到什么档次的茶叶，就比如我的消费能力就是1000，我心里有谱，我能买到的是中等偏下一点的，我心里就想买，我能买花得起2000块钱买，那我能买到中等的台湾茶，心里有谱，咱们不像一些茶叶，咱们就炒了几万呀、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对，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但是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限价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能消费得起，就看你的这个能不能抢得到了。 没错没错，尤其是台湾的本土的茶，就经常会有朋友就是家里会有一些特别顶级的茶，干嘛呢？作为招待朋友用。对，我不会拿它当口粮茶。我拿它，我一年买一桶大余岭。来个贵客，来个懂茶的朋友，拿出来给大家品尝一下。 对。 大家还是消费得起，消费得起。 对，那我们再回到咱们魏书记的这个茶哈，就咱们这个冠瑞泰的茶，刚才咱们说到了，像大禹岭呢，可能是顶级的台湾高山茶。 对对 对, 对, 对。 那像咱们这个冠瑞泰的茶的话，它在咱们这个高山茶里边，大概属于什么样一个档次呢？ 冠瑞泰各个等级，刚才说的是从洞顶乌龙，然后山林溪、阿里山、骊山、大禹岭，全部系列都有， 都有。 对，包括大家熟知和非常有名的东方美人茶。台湾的东方美人茶咱们都有。 嗯，那咱们这个价格呢？ 价格我给大家推荐最性价比最高的，是咱们230的山林溪一桶。 230大概是多少呢？ 三两，150克。 230块钱三两。 对对对。 叫山林溪。 山林溪，山木的山，两个木一个，对对，一个木一个品，然后树林的林，溪水的溪。 但这款的话呢，是纯正的台湾的高山茶。 对，纯正的台湾高山茶， 不是台式茶。 对对对，肯定不是，可以，这大家可以放心。 对，那这个同样也是可以跟您联系，然后您给咱们这个底价。 啊，对，没问题，没问题，有相当大的折扣，因为这次不是主要推的茶。 对对对， 大家可以联系我，然后告诉大家折扣。 好嘞，行，那大家呢，如果是想买到咱们这个纯正的台湾高山茶哈，来可以跟咱们的魏书记茶庄的潘凯经理来联系一下，联系方式呢是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打电话、发微信、加微信都可以。好，我们又是广告时间了，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天边的无言倦，故你别 陈淑桦、李宗盛的一首歌曲啊，读你。这里是来自慢生活八九五和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闽龙茶城地下一层041号商铺魏书记茶庄的潘凯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茶。那潘经理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啊，就是一款呢叫做碧潭飘雪的一款茉莉花茶哈，原价呢是1200块钱一斤，那给我们的听友呢是400块钱一斤。同时的话呢，买一斤的听友呢还可以给您赠送一饼价值238元的10年的福源号的普洱的熟茶。同时的话呢，刚才我们又说到了这个台湾高山茶哈，那就是说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福利，让大家来尝一下正宗的台湾高山茶。那刚才您说到的是山林溪这款茶， 对对对。 那这款茶的话，不是很贵哈、啊，3两的话呢是230块钱， 没错没错，还有折扣， 有折扣，那就是说折扣多少呢？加一下潘经理的微信啊、我们来告诉您折扣是多少，绝对有惊喜。那潘经理的微信呢是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很多朋友哈、啊、到台湾旅游的时候呢，都会带回来那个像阿里山的高山茶。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茶的话，在他那边的档次算什么样的？ 大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带洞顶乌龙，可以带骊山，但大家千万不要带阿里山。大家都以为阿里山很有名气，因为也是一个地标嘛。但是阿里山的海拔跨度太高了，太大了。它是从3400海拔3400一直到1000多。如果您买到正宗的阿里山，高海拔的阿里山还好。但是它很多还有低海拔的，所以就是为了防止自己无法辨认的情况下，就规避掉这个阿里山比较好。而且大家千万不要买那个他们那个总统茶，所谓的总统茶，因为那个总统不种茶，大家个对，不种茶也不卖茶，只是一个商标。 对，只是一个商标而已。而且呢，阿里山哈，就是说你买到的阿里山茶呢，阿里山是很有名，可是呢，你买到的到底是山脚下的茶呢，还是山顶上的茶，这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对，但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到你买的是洞顶乌龙，那洞顶的话呢，它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它的海拔跨度不会那么大， 对对对， 它是属于比较高的， 至少自己知道自己买的海拔高度，物有所值。对，我花的价钱，我买的就是洞顶乌龙，洞顶乌龙呢就在600-800。对， 像这个像骊山的这个高山茶，它也跨度也还好，它1400到2000， 对， 它也不是特别大。 对对 对，你买到1400的水准已经很高了。 对，那你要买2000的话，那是惊喜。 对， 但是呢，你要买阿里山的话呢，您买到的可能就只是300-400，结果的话，它卖的是1000多米的这样一个价格。 没错没错。 对，所以呢，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好，那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普洱呗。 啊，好的，普洱咱们主要做的品牌是福源号。福源号就是它专注做义乌山的茶。义乌山的茶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柔。对，班章为王，义乌为后。班章大家都知道已经炒得没有边了，然后霸气十足，一般体质弱点喝完了以后就还能晕呢。 啊、哦，是吗？ 醉茶非常明显。然后义乌的茶是比较柔的，柔的茶是比较平易近人，大家都能接受。对，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受大家欢迎的主要原因。然后这个义乌山呢，又分各种的洞啊，然后各种的寨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义乌福源号专注做义乌茶，也是想给大家，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比较专注的地方，给大家选就优选义乌山的普洱。大家喜欢义乌山的普洱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福源号这个品牌。对，每年没有量，这个必须大家承认。所以说大品牌它能有更高的集采能力，但是丹珠啊、古树啊，还有一些寨呀、什么洞啊，它这些没有量。大家一定记住，没有量，没有量的情况下，它每年就会出几百片。每一款茶几百片。对，也就这个样子， 卖完也就没了， 没有了。 对，像咱们说的这个义乌山哈、大家可以搜一下，就义呢是容易的义，武呢是武术的武，义乌山。那咱们这个就是说是老茶树吗？还是 它有古树，它的古树最牛的是国有林的。国有林顾名思义就是之前是国家控制。由于就是大家对茶叶没有这么精心的这么关注。里边的树龄已经不可考，但是至少要300年以上，350年以上。 对，这个是国有林的特点所在， 就是不知道它实际是多老， 对， 是绝对是在三百年以上的， 对对对， 嗯， 但是义乌的明清的大树茶、古树茶，大家应该都能喝破的，常喝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嗯， 就是弯弓， 嗯， 对，叫义乌的弯弓， 弯弓， 对， 嗯， 义乌的弯弓，还有义乌的麻黑。 嗯， 都是比较著名的麻黑，很多的义乌麻黑的料都会去拼到各个拼配料里边来提高茶叶的口感。 嗯， 但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单株啊，流行古树纯料啊，所以现在义乌麻黑单独拿出来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也是好茶好价格。 对对对，是 对。 那像咱们这个就是福源号的普洱的话，咱们就这个档次，各个档次其实也都有， 对对对， 城里边 都有、 嗯、 各种洞各种盖，一麻刮风盖啊，什么那个落水洞啊，就太多了太多了，一说就全说它了。 对，但是呢就是说它是来自于义乌正山的这个茶， 没错，对，没错、嗯、 所以的话呢，像刚才咱们推荐的这款哈，就十年的要送给大家的这款茶，也是十年的，来自于义乌山的这个福源号的十年的普洱的熟茶， 对对对， 要送给大家， 用的是十年的陈料， 嗯， 然后 陈料 去2015年压的饼， 嗯， 对，今年推出的这款产品， 嗯，对，那大家呢希望来购买哈，大家呢可以来加一下潘经理的微信，或者是您拨打电话来进行联系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呢，尤其是现在啊，快要过年了，大家呢，如果是真的是懂茶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给他送几款这个茶，因为懂的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 是的，是的。 嗯，好，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来跟大家最后说一遍，是156-5232-1119，156-5232-1119。156-5232-1119，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潘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好，再见。 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音乐959，我走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逛庙会，上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方山新闻网消息，日前位于长阳镇 CSD 核心区的金头港长阳购物中心开业，该中心依托轨道交通资源将商业与轨道融合，开业首日接待客流4万人次，总销售额突破135万元，开创了京城轨道商业新局面。方山网消息，为了满足大众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云居寺已经举办了数年的传统腊八舍粥活动。寺院每年于活动前一天开始熬制腊八粥，活动当天再倒入直径为1.5米的大铜锅内加热保温，主料为大米，辅料为红枣、莲子、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对于80后来说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而演唱的人呢却是00后。刚才听到呢是 TFBOY 他们的翻唱。想一想当年超级女生很火的时候，他们可能才4-5岁的样子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而对于《仙剑奇侠传》来说也有了十来年的时间了。而全新的《仙剑云之凡》又已经上映了，可能很多人已经都追完了这部剧。那接下来听到呢是来自 SHE 演唱的这部剧的主题曲《殊途》。 一边用力看穿夜的黑，一边在看不懂光的明媚，一边不再计较是和非，一边想分清错对。当我以为打败多少恨，却以为爱落得伤痕累累。当我撕碎了所有虚伪，真相却又难面对。转眼旋转开始才能脱山间，为怎样改写命运说来才不后悔。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同归，我们找到的自己究竟是谁。当我以为打败多少恨，却以为爱落得伤痕累。好好解，为怎样改写命运都没理由后悔。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崩溃，至少一直嘲笑自己究竟是谁。 SHE 三人再度重逢来演唱了这一首《仙剑云之凡》的主题曲《殊途》，好像也是对仙剑十年情怀的一个最后的诠释吧。很古典的一首歌曲，那继续听到的呢是这首歌呢也很古老，叫做《青春舞曲》，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改编版本。那《青春舞曲》同样也是罗大佑1983年、84年两年岁末演唱会实况录音当中选出的11首做成的合集，当然这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演唱会的实况专辑。 Oh!

大却老老咕咕咕，咕里啾啾嘿嘿不靠谱。 虎妈猫爸的主题曲《动物森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舒服，加上范玮琪的演唱又是那样的恰到好处。这首歌也是范玮琪在生下双胞胎儿子之后复出的首唱，应该在诞下双胞胎儿子之后，范玮琪能够很好的拿捏这样一个充满家庭幸福感的歌曲吧。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徐良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歌手》。 会写歌的那一天，我嚣张跋扈，巷尾大街倒车尾灯拉长红线，怎能如我发言，几年发表几张唱片，云转跌但是不够老练，没敷没言再讨好一点，我学过音乐当然会表演，我的世界快乐已不见，笑容也不见，回不到从前，我的世界潇洒已不见，棱角也不见，被自己扮演，我的世界拥有了今天，奢望着明天，所以会担心，我的世界就快要改变，就快要瓦解，就快要妥协，其实我弹琴没有几年，成功也没有天赋可言，镜子里平凡一张脸，没有什么特点，他们说歌手放聪明点，今后写歌要高雅一些，万分抱歉我不懂周全，反正我从来没上过版面，我的音乐从没有停歇，从没有胆怯，从没有妥协，我的音乐是我的昨天，是我的明天，是我的永远，我的音乐绝不会体面，绝不会敷衍，绝不会收敛，我和音乐回到第一天，写了那一天再开心一遍， 的昨天，是我的明天，是我的永远。我的明天绝不会纪念，绝不会敷衍，绝不会收敛。我和音乐回到第一天，写了那一天再开始一遍。 来自于徐良的歌手，是他专辑当中的一首开篇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应该说徐良在这首歌当中是毫无保留的呈现出了他现在最内心的一些状态吧。继续来听到的一首很贴心很夏天的歌，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李心洁，她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呢同名标题曲叫做《裙摆摇摇》。 上翻白牛仔裤，学你的帅，跟着你乱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还是换了流行。今年夏天你不再爱我，却送我一条花花的裙。裙摆摇摇，像女生的笑。 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

随便偷欢，潮流起，将百机当作新机本，但我愿 却也好，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百机当作新机本，但我愿 却也好，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随便偷欢，哦 baby， 将笔记当作新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张国荣的经典歌《拒绝再玩》。这首歌是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其实也是翻唱自安全地带的一首歌曲。另外呢，拒绝再玩也是周志平亲自修改了歌词，在同名国语版的失落情歌的基础之上呢，又改出了那种狂野叛逆少年在都会当中的失败与教训，很适合张国荣来演唱。接下来跨度有一点大哈，要听到的是孙悦带来的一首《心情不错》，这也是他继成名曲《祝你平安》之后又被大家广泛传唱的经典曲目了。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自己也不错，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翻过，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了舍不得。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放过，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点舍不得。兄弟们多少能分清些真货假货，饭店的菜单又找回不少南北的回头客，岁月街道大门每天听也听忙活，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门还是别忘了锁。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 错，工作不错，心情也不错。刚喝完年根的团圆酒，有个干戈的路，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点舍不得。 虽然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歌了，但是隔段时间来听的话，还是能够想起当年孙悦还有他的这一些歌，他的火热程度。在96年的央视春晚上，孙悦再度演唱了这一首歌，当年呢也是受到了观众的极大肯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视剧《致命邂逅》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孙楠的演唱《天长地久》。 岁月凝聚眼眸，时间在不经意流走，经过的路，牵过的手，曾经付出不需要理由，快乐停停走走，往事在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他们说相爱的人可以用沉默交流，只要用真心执着守候，爱就会一生为你停留。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红尘的故事牵动着爱与愁，不要问是否能长相厮守，只要有梦就绝不放手。凝聚眼眸，时间在不经意流走，经过的路，牵过的手，曾经付出不需要理由，快乐停停走走，往事在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他们说相爱的人可以用沉默交流，只要用真心执着守候，爱就会一生为你停留。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电竞三周年，12月

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 女生曾经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疗伤呢？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过或者有想象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看着前男友还有他的新女友迎面走来会有的尴尬。但是像戴佩妮这样子祝福他们，可能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吧。好啦，继续来听一首来自伍佰自己填词作曲的歌《你是我的花朵》，用一首这样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